界不是你的强项，破碎的心你无法隐藏，就算了吧，忘了吧，你会渴望，我不敢想，眼神却带着一丝哀伤，冰冷的双手触摸胸膛，是心一丝的愿望。忘了吧，你会渴望，我不敢想，眼神却带着一丝哀伤。 京都名著，魅力三合，品味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份回忆，我的故事，我的歌，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近期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国际机场发生多起中国公民因在机场禁区拍照或打电话被警告或罚款的事件。澳大利亚法律规定，机场海关的港口边境控制区内禁止使用手机、照相机、摄像机或其他的录像设备，提醒赴澳的中国公民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新华社西安5月16日的消息，记者近日从陕西省的林业厅了解到，规划面积639平方公里的秦岭国家植物园计划今年11正式开园。秦岭国家植物园位于秦岭北路中段，陕西省周至县境内，总植被分布清晰，颇具自然风貌。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哈弗授权新丰源 4S 店入驻三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维修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 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睡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纪念册。 刘若英在出道之前呢，其实在她的师父陈升的工作间工作，所以有累积到很多一些经验。后来呢，有发行自己的音乐专辑，再到后来在影坛方面也有非常不俗的成绩。而今天的第一首歌就要跟你听听看奶茶刘若英的 Flying。 没听见

耳边刚刚听到的是欧德阳跟蔡淳佳的合作，这首非常浪漫的歌叫做《小夫妻》。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接下来是周传雄、小刚的《黄昏》。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起无边，又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铁铁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的痛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Thank you. 寻他的方向，决定我心放纵，他在谁的中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我只是过路，别吝啬半点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我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荒烟奔放，不堪沧桑只闻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间，忙去信仰月光。习惯了独舞，猜不出和谐双人舞，你想要疼时他开始追逐，他不止一只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骨越想再迷途，爱上不轻易自给谁负，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我只是过路，别吝啬半点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我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荒烟奔放，不敢沧桑只闻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月光。 胡思凯的这首歌《五月光》，随后要听到张玉荣带来《我不是装傻》。生活当中呢，会发现好像很多人会活得特别计较，但是还有些人会活得比较糊涂，没有办法去说到底是哪样一种方式会更加好一些，但是只要自己开心，我就把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就足够好了。来听听看这首张玉荣《我不是装傻》。 明明知道我们没明天，还许着愿，永远并不远。也许越绝望的爱越强烈，是我太缺，骗人出眼泪。有时坚强是一种谎言，昭然若揭，脆弱那一面，我们谁都不敢先说再见，都蒙住双眼，笑着说谎言。我不是装傻，是太过倔强，我带着逞强的谎，爱你的伤，看着天亮。我不是装傻，是为爱投降，狠狠地在我心上开一枪，看我头发多漂亮。我的微笑像某种假面，所以你崩溃。我沉到走不动的那天，却不想承认输给了时间。我不是装傻，是太过倔强，我带着逞强的谎。

无助的喜悦，有句话想对你说，不敢开口。 我有一种感觉，你对我很特别，有句话想对你说， 让我开口。 为我什么化解？ 总没有借口。 爱没有心黑， 爱不是理由。 让我告诉你，不再犹豫。 说我爱你，让爱出现奇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题。什么原因让你在意？ 说我爱你，让爱出现奇迹。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勇气。新的世纪， 谁先说爱你都可以。 我爱你，让爱出现奇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题。什么原因？怕你不在意。 说我爱你，让爱再来奇迹。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勇气。新的世纪，谁先说爱你？ 几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陶醉于金钟大鼓的演奏中，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也是在传承着这份古老的民间艺术。金钟大鼓起源于金钟三河、宝坻、香河一带农村。2006年5月20日，金钟大鼓经国务院批准，已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为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阳举行会谈，一致表示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赢发展。16日，

年你是天王，今年我是至尊，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飞来飞去，飞过人群，飞向云霄，看我多逍遥。爱来爱去，今天爱你，明天爱他，到底谁爱我？他们说人生一场梦，又何必太计较，青春正年少，我应该大声笑。岁月如飞刀，它刀刀催人老，再回首天荒地老。他们说人生一出戏，又何必太认真，承担起过手，我统统摆一回。谁扮谁像谁，我扮谁又像谁，别忘了下次再问。到岁月老，再回首天荒地老。他们说人生一出戏，又何必太认真，承担寂寞愁，我统统摆一回。谁扮谁像谁，我扮谁又像谁，别忘了下次再会。 用简单的念力解开超载的心，用

些晚安的额头上亲吻。 是当年从加拿大回到香港之后呢，有参加到一个比赛，叫做原创歌手的比赛，随之进入歌坛，给很多的一些大牌歌手艺人去进行自己的创作，像来自于张学友的《我是真的受伤了》，就是出自王菀之他的手笔。接下来是Eason陈奕迅的《相信自己无极限》。 要尽全力为人生种种经历留下美好回忆，我感谢每次风雨给我更多鼓励，让我领悟生命真正意义。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创造值得骄傲的事情，想要不可及，刀跟幸福相遇，我要用我的故事证明我的能力，从前路走不下去，刀锋光更美丽，让我激发自己无限潜力，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创造值得骄傲的时机，我知道我心里会有更大的